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21号发表了谈话，谈话如下：美国进行狂妄的核战争挑衅阴谋活动，只意企图践踏我国主权和生存权，因此朝鲜半岛和地区形势达到极其危险的地步。最近特朗普政府的各当权者连日口出妄言，说什么要依靠实力来把我国怎么样等，向朝鲜半岛水域接连投入核航母打击群，与此同时还说什么要通过谁来解决问题等忙里忙外。我国不会被美国的威胁和恐吓所受惊的。目前我国白头山革命强军严密注视着美国的活动，而且做好一切立即予以应对的准备，一心等待命令。如果美国希望和我国的对抗，那么要走到底，这就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意志。我国军队业已声明，我国的超强硬应对有好几种方式，其中包括地面、海上、水中和空中机动能出其不意的先发制人打击在内。至于美国所发起的挑衅，我们将立即采取适合其种类和水准的我们朝鲜式的强硬应对。世界这次将清楚地看到，美国依靠实力强加自己意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我国是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，无比珍爱和平，但是我们并不惧怕战争，也不想回避战争。我国是一个核强国，拥有充足的能力，能够应对美国的任何选择和手段，也不会回避美国的任何选择。我国为了粉碎美国的核威胁，保卫我们自己而拥有了无比强大的核武力，因此将毫不犹豫地以全面战争应对全面战争，以我们朝鲜式核打击战应对核战争，而且在同美帝国主义者的最后决战中一定会成为胜利者。